窗， 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中青年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恐怕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bes saber? No lo sé。 品尝夜店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心血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钟声敲醒萌芽的爱情，微风透露传来的讯息，我曾甜到在被窝，很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把你撑伞陪你走？下不下穿太大雨，相爱青春说是情，蓝天在秋末雨，教室里走了你。 他的初恋的自尊心，这份的处理不如爱情来临的神秘密。 催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抽钥匙时光都够载到你。 初恋的自尊心，任性的大眼睛，像电话总伴着你有交集。 没有云和天气，像恋爱的心情，寂寞的不能不在这里完成甜蜜。 要哭大声但难言定，寻找主人都被你吸引，每只鱼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晨曦， 躲在白配上的棒球帽，写下刻上约你的暗号，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放学一起吃汉堡。 红色穿太大衣，像爱情传说是情，蓝天在走路，教室里走完了你。 他的初恋的自尊心，教堂的处女，不论爱情来临的小秘密。 催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手钥匙时光的都在等你。 初恋的自尊心，任性的大眼睛，像电话早班敲你有交集。 没有云和天气，像恋爱的心情，寂寞的孤独不在这里反成甜蜜。 寂寞的孤独的你反成甜蜜。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鲁教会，无论是形象还是唱歌的样子，都能够看到一丝周笔畅的影子。鲁教会呢，不仅声音好听，还是一名乐器达人。他喜欢钢琴、吉他、写歌。拥有双鱼座性格的他呢，有的时候也很内向，有的时候也很外向。或许正是音乐人所需要的一种多愁善感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鱼儿。 鱼儿探出海面，朝着星空仰望，看似平静海上，怎想又起了波浪。重返冰冷 简单无伤，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疯狂的任性的飞翔的那个我，安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贪婪谁放肆的纠缠，背叛与不背叛都与我无关，连紧握住手掌的锋芒，鱼儿自己只想做个自己，海路的距离都遥不可及，他却深信不疑，鱼儿自己只想做我自己，稀薄的空气再多么窒息，他依然勇敢追寻他的天地。出海面朝着星空仰望，多想问海浪你知道吗？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想和你》，收录在了王心凌的专辑《心灵微记录》当中。这首流行风格的歌展现了王心凌非常甜美的嗓音。 留言才刚刚回完，怎么心又开始发呆？的最新动态，是不是你也有点小期待？或许我该找个机会试探，看看你的心是否够我一想到你就会嘴角上扬。星期一穿拖鞋逛街，星期二微笑时吵嘴，无所谓无所谓，和你一起画面都很美。星期三 是发呆。我的最新动态，是不是你也有点小期待？或许我该找个机会试探，看看你的心是否同样。一想到你就会嘴角上扬。星期一穿拖鞋逛街，星期二微笑时张嘴，无所谓无所谓，和你一起画面都很美。星期三笑着流眼泪，星期四天冷像一窝，想和你周末愉快地过。穿拖鞋逛街，星期二微笑时憔悴，无所谓无所谓，和你一起画面都很美。星期三笑着流眼泪，星期四天冷像一窝，想和你周末愉快。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三河市总工会并于七夕节举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职工联谊活动。由于参与活动的职工，请与本单位工会负责人联系，以单位名义上报职工信息。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8月18日。报名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专属你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跟着我开始不少爱情跳跃衣，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还当他的第一战机。跟着我继续不少爱情跳跃儿，删一点荒谬说的面不改色，不什么都慌，不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当初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而让他碎碎念，碎碎抱怨。

同志创作的零下几度 C， 词曲清新简洁，仍然带有一些民歌风，如今听起来呢会让人感觉到他的一个经典的地位。邰正宵的版本在编曲上和诠释上都跟原来的曲子更为活泼，也更为的激情，展示出了这首歌曲的另一种面貌。 以为自己够冷漠，已经不会难过，以为自己够坚强，已经不会受伤。每当心中火已熄，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淋过整个冬季。我的热情在屋顶吹风，吹得整夜无语。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降到零下几度 C。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可以，让我分享你心爱。虽有回忆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碰开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真挚真为了爱，或许我会再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分享你心爱，真挚真为了爱，或许我会再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分享你心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分享你心爱。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风筝，这个是弦子主唱的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由木兰浩作词，收录在了专辑《箭在弦上不得不爱》当中，是喜欢音乐2006年的10月20号发行的一首歌。 夕阳把机场跑道都染红，看着你的背影继续往前走，在世界这头，我用微笑送你走。无论再经过多少个秋冬，只剩回忆能够划破了夜中，来不及做的梦放开了手就飞走。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那永远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那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想忘却感受。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体会了寂寞，我们对幸福才懂更加执着。给你我的所有，

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房03167155630，715-56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的外地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在从前似乎感觉有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相思河畔别留意，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伤在，为什么回忆了残红，把人生本是梦。从相思河畔别有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信哲的声音里面获得新的安慰，再次分享到他这首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珍藏那些曾有过的云淡风轻，情歌里面眷眷流出的真情让人心动，歌声里面百转千回的温柔也是让人心醉。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我一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冬天，你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 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当中，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总是消失在转瞬之间，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一方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啊，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夜色还是一样， 你给我的心疼也还在每个梦中，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总是消失在转瞬之间，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经过你住的地方，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即使别人眼里你是差劲的，但是呢，你自己一定要认为你是优秀的。这个世界上，你无法阻止任何人对你做出差的评价，而你要给予自己多一点点的温情。最可怕的不是他们都不爱你，而是你自己不爱你。 We were the floor show, kicking with your torso. Boys getting high and the girls even more so. Wave your hands if you're not with a man. Can I kick it? Yes, you can. I got, you got, we got everybody. I got the gift, gonna stick it in the gold.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Never belong back in business. Get up, get a witness. Every girl, every man. Houston, New York. Music for your masses. Give no help, no backstage passes. If I got the giggle, I'll be quite polite. But when I rock the mic, I rock the mic. You got no love and you're with the wrong man.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If you can't get a girl, but your best friend can.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I don't wanna be sleazy. Baby, just tease me. Got no family plan. Houston, New YorkYeah.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躁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遇水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一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风采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lo debo ser. No lo soy.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手的扔掉。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口香糖嚼得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 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不像追逐，又看不到珍珠，我不清楚。 那满了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把剩下快乐快乐。 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我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枕头发抖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 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看不到珍珠，我不清楚。 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 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看着路边我们走。 那时候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回想他刚刚对我说他喜欢我。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懒懒的，就算枕头发抖也不觉得寂寞。想到那时候我忍不住有一些难过，十七八岁的夏天我现在还能记得。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特别容易朗朗上口，叫做那年。这是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是任然演唱的。歌曲发布之后呢，受到了歌迷朋友的一致好评。我们疯狂的那些年已经远走高飞了，纯真的容颜都随着季节而蜕变。 想去到火山的童年，捡起被遗忘的相片，曾经弹过的木吉他早就断了弦，还记得年少时我最爱荡秋千，一个人骑车去海边，等待流星许下心愿，蝴蝶风筝飞得很远，随着天空消失不见，曾经听过的语言都被岁月搁浅，和你遥望过的月光都没有变，让四季都变成夏天，翻起每一天，我们疯狂的那年，已经越走越远，纯真的容颜跟随季节而蜕变，你牵我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在风景之前就回不看一眼，就像你陪在我身边，我们难忘的那年会不会再出现，也许又会在未来那天再重演，相对的一瞬间用彼此微笑的脸，会突然发现仿佛已经回到从前， 想对眼

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不提，是不是会难过？如果爱当借口，那是不是有点 low？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牵起我的手， 很多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遇似，可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想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一天。 最后变成路过，我永远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曾说，如果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失去我， I'm not afraid to die.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品冠的创作，特别是这些年的创作，都是趋于一种平淡简单，相比起任何主打或者是在可听性上面的东西呢会减分，但是这些创作都很能够代表他的内心，因而哪怕再平淡再简单也会有令人触动的地方。情怀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来听到要命的温柔。 像是蜡烛今年你遇永远猜不透，永远都不够，一二三四五六，一圈圈圈不说，到底要什么你就告诉我，是不是捉弄我，你说你说，摆明了要逗我上钩上钩，为什么欺负我，快说快说，别以为我不坏坏，你说你要不安分的感动，你说你要不留宿的承诺，你说你要不畏惧的温柔，我该怎么做，要命的温柔。三四五六，我转圈圈，你着急了吗？换你听我说，一切都是为你定做定做，喜不喜欢都要接受接受，爱情的道理讲不通不通，我爱你我最大。你说你要不安分的感动，你说你要不留宿的承诺，你说你要不畏惧的温柔，要命的温柔，我就偏不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一首非常疯狂的节奏摇摆起来的歌，就是哈林庾澄庆演唱的《我最摇摆》啊。庾澄庆不过是狮子座的一个典范，真的能够很嗨的站在音乐的角度来抒发出他自己心当中对音乐的理解。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怎么都摇不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怎么都摇不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见到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但是奇怪，有人爱，到处是假

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写出满心狂澜的，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孤独，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他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尽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这路。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问起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信仰月光。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荒原奔放，不堪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月光。 1988年，彭佳慧的一个精心力作《看穿》的专辑推出，专辑呢以《月亮使者》一曲展现出了浑厚的歌声，极致爆发力的嗓音搭配了老歌《听到你一声再会》，把情歌唱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落寞，反而呢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听到你一声再会，一起来听。 你曾在花间穿梭，像一只在迷彩服，习惯了自由，在来去的随风。我曾在你的背后，等着你花间回头，唱着你甜蜜话，你却酸到心窝。你仿佛看不见我，肆无忌惮地游走，我 轻轻别离，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回，让我们轻轻说再会。 不觉今天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七月一号，各位，六月份结束了，我们马上要迎来下半年的生活了，赶紧抓紧时间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往前推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韩磊的《天上下雨地上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拜拜。 天上那个下雨地上流，今生那个命是否前世修，碰上那个好风水，止不住地脚落在那个屋檐下，抬不起个头。都说骨肉里面有一个命，都说人心里面有一个口，花也花不开，猜也猜不透，这才有了人上人，有了剑下囚，有了武行半座三江九流。下雨地上流，一生那个道路啊，一个人走，也许能把万事颠呀颠成金，也许能把黄土转出那个油。都说骨肉里面有一个 后